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99集，京城又集齐大佬。常宁出去后，秦冉打开了129网站，都是一些内部资料，不能转录，需要高级会员的权限。常宁的账号是自动登录的，就查个资料。秦冉也没有特别去登录自己的账号，直接在搜索栏打下了一行字：京城第一研究院。129的资料非常全，从基本介绍到第一研究院的人，到里面掌握的几个工程，京城的四大势力，研究院就是其中一个。这些势力几乎就是站在这个圈子的顶端，几乎被四大家族掌控。第一研究院背后就是徐家人，主要研究的就是核动力工程与核能，里面的分支很多，各种核技术的实验研究、机械设计。京大、 A 大名下的物理系都是第一研究院下面的，每年两个院校之间都会有人才输送，相互竞争十分激烈。想要学校在世界排名往前更进一名，研究院的资源分配跟支持非常重要。京大跟 A 大物理系大部分出名的教授都是在研究院从事项目的，研究院也会派出更有资历的教授去两院校教各方面的人才。秦冉慢慢往下看，一眼就看到了京城第一研究院的院长方振博。他看着这个名字，放在鼠标上的手紧了紧，好半晌后他跳过了年限去查看几十年前的事情。只是几十年前网络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，研究院的资料大多数都是写在档案上，第一研究院应该会有一个庞大的资料库。129成立不足十年，最多也只追溯到20年前京城医院的事，再往前就没有了。楼下，常宁刚走到大门外没有多久，一辆红色的跑车就从街口转角处呼啸而来，刺啦，很刺耳的与地面的摩擦声。驾驶座上的人取下墨镜，没有打开车门，只是手撑着车窗直接从里面翻出来。他穿着纹着骷髅头的 T 恤，下身是一条破洞牛仔裤。扎龙不是第一次来129，也不是第一次见常宁，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大门口处的常宁。他随手把墨镜夹在领口，朝常宁挥手，笑得毫无攻击力。 老大， 常宁对待他就没有孤狼那么温和有礼貌了，直接瞥了他一眼， 进来。 冷酷又无情，扎龙拖着一双破板鞋，懒洋洋地跟在常宁身后。这会儿一楼的几个新会员还没有走，扎龙目光东张西望的，看到一楼新会员，尤其其中还有个美女，他眼前一亮，伸手跟他们打了个招呼。 嗨， 常宁没有看他，侧身按电梯。扎龙这会儿急着见孤狼，对这些新学员也没有那么大的好奇心。见常宁进了电梯，还要按关门按钮，他连忙闪身进去。一楼的一行新学员自然也没有见过扎龙，不过能跟常宁走在一块儿，不说核心成员几个元老，最少也是高级会员。 不说高级会员，我什么时候能升到中级会员就满足了。 一个普通会员羡慕地开口道。 欧阳小姐，你是不是快要到了？ 有人询问欧阳威。电梯内， 老大，孤狼到了没？是在你办公室吗？ 扎龙双手抄着兜，侧眸看着常宁，他话多也停不下来。 他今年多大呀？应该比我大吧，不过他那么冷酷，肯定要比你小，大概30-40左右。他本人是跟巨鳄一样冷漠又无趣吗？他会不会很可怕啊？老大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 一二九的这五个元老大多数都比较沉稳，秦闪年纪小也沉得住，当然暴躁时另当别论。何晨就不说了，大概因为生长环境他是最稳的一个。巨鳄虽然网上话多，但本人比较冷，只有扎龙。长宁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其他人眼中的大神话可以这么多，比麻雀还烦。叮，电梯门打开，长宁走出去，感觉空气都清新了不少。 老大，我感觉你的表情让我有点害怕。老大，你为什么不回我？ 长宁加快步伐，走到办公室门外便直接打开了大门，扎龙跟在他身后。他来过长宁的办公室几次，也不陌生，一眼就看到沙发空的。 老大，孤狼的。 他话说到一半，看到坐在长宁原本办公桌上的人忽然停下来。长宁关上门也没管他，看向秦闪询问道， 资料找到没？ 还差一点。秦闪靠在老板椅上随意地搭着腿，一手搁在脑后，声音不紧不慢的，第一研究院的资料10年前就有断层。 嗯，差不多。 长宁也不意外，一二就能查清他10年的底细已经很不容易了，其他的就算是另外三个大家族也不知道第一研究院这10年的底细。长宁一边说着一边倒了两杯水，自己喝了一杯，另外一杯递给秦闪，然后给秦闪介绍 扎龙。 扎龙是话多，但作为129的人他智商并不低，一看到秦闪坐在老板椅上的时候大概就猜出了他是谁。他看着那张过分年轻像是一个高中生的脸，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。 孤狼。 秦冉手支着下巴，骷髅上衣，破洞裤，流浪鞋，跟他想象中没有差多少。秦冉好看的眉眼微微跳着，冷酷十足的嗯了一声。嗯， 你多大？ 20。秦冉把水喝完，语气漫不经心。扎龙卡壳了，人生第一次他竟然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这态度确实是孤狼没错，但是个女的就算了，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。129元老级别的人物不到20，你让今年新加入的普通会员情何以堪呢？扎龙挠了挠头，又从兜里摸出来一根烟思考人生，半晌后又低头，觉得自己今天穿错衣服了。20分钟后，办公室内，扎龙悠悠地在何晨耳边念叨着： 谁能想到孤狼今天才刚上大一，是个女的。 何晨把背包往沙发上一扔，听完他只是瞥他一眼，点头道： 哎，孤狼大概也没想到扎龙是个话痨。 几个人都是网上神交已久，但正式会面跟秦闪当初第一次见何晨一样，没有什么尴尬的。四个人坐在办公室聊了几个小时，何晨才要把秦闪送回去，扎龙非要跟着他们俩。最后扎龙坐在了副驾驶，秦闪坐在了后座。何晨问了地址之后就开始导航。京城地大，何晨一直待在边境，也就最近一年才回来，还经常出差，对京城不太熟悉。 郭狼，你怎么会突然见我们？ 你竟然才20岁。 郭狼，巨鳄一直叫你大兄弟。郭狼啊。 后座，秦冉终于取下了耳机，他开口道：停车，我到了。扎龙望向窗外，这边都是商业区，没有看到居民住宅，他疑惑道： 啊，这么快就到了？ 何晨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在路边停了车。秦闪拿着鸭舌帽 下车。就是这个时候，合成车中导航好听的女声传了出来。 前方300米处红绿灯口左转。 扎龙立马转头，他以为秦闪看错了。 哎，没到，顾老你还没到，你快上。 闭嘴。秦冉把帽子往头上一扣，眉眼一扫，又冷又不耐烦。我说到了就到了。说着他转身往路边走。今天巨鳄虽然没有来，但长宁接待了三个人的事情也被京城一部分势力给收录到。扎龙本来就想来看看孤狼，看到何晨跟秦冉本人都几乎常驻京城不走了，他就回到129，让长宁帮他安排住所。默默的，京城的大佬也开始越集越多。与此同时，京城机场，宁晴刚到，京大明天正式报名。宁晴一个暑假都在云城接待客人，在秦宇要开学的时候，他也来了京城照顾秦宇的学业。宁晴这回来京城，沈家人非常客气地派出了人来接待他。来接他的还是沈老爷子身边的一把手，跟他第一回来京城的时候态度可不一样，礼貌又热情，热情到过头，比去年秦宇被戴老师收徒的时候还要过。宁晴有些讶异。 舅夫人，我们顺路去小提琴协会接表小姐。 对方十分尊敬地开口道。于是沈家的车就开往小提琴协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